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但是假设我不好彩呢，冇错啦，这个就是这个即是罗斯所问的问题啦。其实你都要考虑埋假设自己唔好彩嗰种情况㗎嘛。 嗯。 如果假设自己唔好彩係生喺一个非常之不利嘅即係嗰个位置嘅处境嘅个环境底下嘅时期呢，你嗰啲规矩呢都要令到自己 都係 唔会咁 唔会再惨落去。 咁惨落去㗎嘛，冇错，都比较好过啲㗎嘛，係咪。所以佢提出一个呢概念呢，到头嚟就叫咩呢，好有趣喎，就同1928年啊呢个冯诺曼嗰个呢就差唔多㗎，但係你好容易搞错㗎。冯诺曼嗰个叫做 Minimax 嘛。這個呢就叫 maximum 其實都是由 maximum minimum 來的 maximum minimum 其實什麼叫 maximum 呢，它就是說那些我們定下來的那些規則呢應該是對那些最不利的人最有利的， 嗯， 是嗎，即是相對地我們要考慮到即是一定會有些人是處於很不利 的即是處境的狀況，但是那些規矩呢應該是起碼我們是照顧到這些最弱勢的人的利益，希望能夠令到它最大化， 是 但是亦都不能夠即是不會來損害到其他的人的利益，這樣的情況底下，所以說呢它說講真的，其實人類的歷史的演化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是符合了這種這樣的是一個概念的、 嗯、 不過我們不曉得這樣說出來的解釋嘛， 是吧， 只不過即是羅斯呢他就將它變成是一種的政治的理念、嗯、一個理論，就是說其實人類的社會即是你說什麼叫 justice 什麼叫做公義正義呢，其實應該是所謂作如是觀，是吧，即是佛祖所說的，即是佛經的作如是觀、 嗯、 其實應該是這樣你安排、 嗯、 就最好的，但當然後來呢即是你知道特別在美國那些右派呢，唉，就好唔同意呢個羅斯嘅觀點啦，因為羅斯嚟講呢佢基本上 佢睇到一樣就係、是弱勢人多嘛， 係啦， 佢覺得要弱勢嗰邊偏多啲呢咁先做到個平衡， 係啦係啦，咁所以呢就1974年嘅時期呢同埋一個系嘅一個教授呢叫做羅伯特啊，即係洛齊克啊 Nozick 呢就寫咗本書啊，叫做國家呢個死啦，我突然間醒唔起添，叫做咩烏托邦啊，叫做無政府啊，國家烏托邦咁樣呢，佢就啱啱針對呢個羅斯呢一本正義論嘅，咁嗰本書呢就可以話係變成右派嘅聖經啦，咁樣呢就呢本正義論呢就係所謂中間偏左、啊、其實佢所謂左咁嘅同我哋講嘅左就爭好遠啦，係咪，但係呢喺美國人眼中嚟講呢佢已經係左㗎啦嘛，即係 John Rawls、啊、即係 John Rawls R-A-W-L-S 咁嘅時期呢，其實佢入面呢都用咗一個所謂 maximum 嘅概念啦，都有啲嘅博弈論嘅，咁但後嚟呢如果講返即係又去返經濟學呢就喺呢一個即係五六十年代啊，即係有一個經濟學家佢就叫做 Gary Becker 叫貝加，咁、但係貝加嚟講呢就真係右派嘅人就好推崇嘅、即係佢屬於有啲人都歸納佢為芝加哥學派添啦，即係嗰個 school 咁樣啦，即係佢嗰個經濟學說呢佢就係用經濟學新古典主義特別嗰個叫做效益嘅理論啊、叫做 utility 我哋叫做啊，即係 theory of 邊際效益啦，嚟去應用於好多非傳統嘅經濟領域，即係包括我哋社會上面好多現象啊，即係包括甚至我哋嗰、那個家庭嘅關係啊，同埋呢個即係老公老婆關係啊，甚至同子女啊，同上司嘅關係啊，或者一啲人嘅投票嘅行為啊， 總之要先牽涉到策略。 係啦，咁佢呢其實佢哋係用咗 game theory 嘅概念，咁但係佢喺 game theory 入面呢佢就連結埋呢個新古典主義入面嗰個效益理論啦，邊際效益理論啦，就應用咗喺嗰度。咁喺嗰度嘅時候引申咗好多個結論出嚟呢係好具爭議性嘅。即係我嘅睇法嚟講呢，即係 Gary Becker 呢又佢係有好大貢獻，其實佢喺呢方面係有開創性嘅貢獻啦。咁但係總嘅後果嚟講呢其實就真係唔係幾好。因為令到啲人呢就真係樣樣嘢呢都係用一個經濟眼光嚟去睇。即係差唔多用一個所謂市場交易 ,market exchange。雖然佢呢個 market exchange 入面呢就唔一定係錢。甚至佢你講到盡係可以咁講㗎，我記得之前都同你講過呢個問題嘅 ,Debbie。就係話喂你做慈善都是為了自我感覺良好而已嘛。 咁自我感覺良好都係一種 utility 嚟㗎，係 喎， 係嘛？咁所以咧，只不過你係 maximize 緊你嗰個叫做 utility function 啊，即係用 佢講到咧，所有人嘅就係頭先講話將所有人嘅善良嘅動機咧， 係啊， 都變咗做一種利益嘅策略。 係啊，利益嘅策略咁樣樣係嘛？即係咁嘅時期咧，佢係有某一程度上係有啟發性嘅，但係我覺得總嘅方向嚟講咧，其實係好危險啊！即係將即係人嘅好多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咧，都變成係一種呢啲咁樣嘅即係效益嘅交換啊嘅計算啊咁樣樣嚇，其實唔係真係描述緊我哋呢個現實嘅世界嚇。咁但係咧，好可惜咧，佢呢一種嘅思維咧就好有影響。 係 即係喺西方啊，甚至喺香港都好有影響㗎。好多人都話受呢、這個即係除咗 Milton Friedman 啊、弗里文之後咧，就輪到呢個貝加㗎啦 ，Gary Becker 㗎啦。咁佢咧就係、是、引導出咧有啲唔同嘅學派，有啲叫社會選擇理論啦 ，social choice theory 啦，有啲叫理性預期理論啦 ，rational expectations theory 啦。咁樣咧就係應用到即係政治啊，甚至選民啊咁樣。即係佢嘅意思即係話咧，選民嗰個投票咧就即係等於我即係用我個口袋裏面嘅銀包嗰個一蚊。即係你投票即係使錢一樣、即係其實是一個即係消費者嘅行為 消費、 你只不過呢你點樣利用你嗰一蚊係能夠得到最大嘅利益咁諸如此類咁樣嚟去分析咁呢樣嘢呢其實我覺得真係得出嚟結果唔係太好啦咁所以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好大嘅題目即係好難深入講只不過呢我特別想提出幾年前呢咁眨眼不過就係所謂幾年隨時五六七年啦其實市面上出咗一本書叫魔鬼經濟學、其實就係英文譯過嚟啦就叫 Freakonomics Freak 本來呢就係解啲即係古怪嘢或者怪雞嘢啦我叫做 Freak F-R-E-A-K 咁佢就本來 economics 係經濟學啦佢就變咗 Freakonomics 咁樣呢中文亦都叫魔鬼經濟學咁佢後嚟就好暢銷就寫咗本即係 Super 嘅 Freakonomics 添係咪佢就係有續篇嘅咁我睇過嘅但我睇完之後呢我都係搖手嘆息其實佢大部分嘅嘢講真都係借用咗 Gary Becker即係嗰個觀點、用嗰個角度嚟去睇嘅即係將社會上面好多嘢嘅分析呢就係利用一個博弈論嘅角度啦但係都係一個效益嘅最大化嗰個角度啦咁樣。咁確實有啲嘢幾趣怪嘅但係其實呢就係你話係咪有啲咩深刻嘅道理呢又唔係咩深刻道理。但係呢佢就令到好多人呢以為哦經濟學也者就係處理呢啲咁嘅問題啦就係呢啲咁嘅問題嘅啫咁樣。咁尤其是喺續集嗰度呢當然我更加不滿啦因為佢亦都講到呢就係因為全球暖化又係一個騙局咁嘅嘢即係其實嗰班人係大右派嚟嘅講真 Freakonomics 嗰班係大右派嚟嘅咁但我好記得呢其中只係有一個例子啦即係我都覺得有趣嘅咁都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即係我都唔係話全面我話嗰本書係唔好我就全部係去否定佢咁入面有啲嘢係可取嘅雖然嗰個係常識講真佢就話地產經紀係幫買家多定幫賣家多呢你覺得 咁啊幫埋 嗱因為個問題呢而家呢喺香港 是 就係嗰、那個賣家應該係個賣家應該係 買家 呢 是 就要俾傭㗎嘛 係 咪咁嘅時期呢於是你就係咪呢我都雖然我賣過幾次我都唔記得咗總之佢係一邊俾傭啦外國有兩邊都俾傭㗎嘛咁但係嗰個問題呢就係話你作為一個 agent, 是 你實際上一個地產經紀你是不是兩邊都不偏不倚的呢咁佢 Freakonomics 就即係話梗係唔係啦係咪佢點解唔係呢好簡單你諗下個道理啫其實係常識嚟嘅啫呢啲嘢。佢就話因為呢如果你嗰個賣家呢係好深紅嘅即係話而家啲樓價係升緊嘅咁佢就出價係好高嘅係高過個市價嘅。咁即係好浪啦我哋叫做。咁浪咗喺度呢咁真係冇人肯買啦。咁嗰個賣家呢就兩買就要同佢講價啦但佢死都唔肯減嘅減就減即係AA 咁多好少嘅咁樣咁卒之成家唔成囉成家唔成嘅時期佢個佣金係咩 呀佣金 係零冇錯啦。但倒返轉頭呢即係如果你嗰個賣價係低嘅話呢實際上你成交個成數係咪大咗機會大咗好多 即係話其實嗰個地產經紀佢會盡量呢促成多啲交易。 佢就會壓你價。所以即係話呢其實呢你作為一個賣家嘅話呢其實地產經紀呢係會幫嗰個買家嚟撳你價嘅。咁你本來可以咁諗㗎嘛你話唔係咁因為嗰個佣金係同嗰個賣價係成比例㗎嘛即係一個 percent 諸如此類咁樣。咁佢撳你價佢咪收得少啲囉咁。但你唔好忘記佢收得少啲同埋係冇得收。 係完全好差。 完全係兩回事嚟㗎嘛係咪如果佢 促成一單交易，佢啲時間又可以留翻嚟做第二單，第二單又可以做第三單，正所謂山大斬埋就有柴嘛，係咪？咁所以嘅話咧，你個個都肯減價嚟去賣樓嘅時期咧，佢雖然係每一單佢都收少咗少少，但係加加埋埋咧，佢收入已經夠曬啦，佢就即係豬籠入水可以。但如果你嗰個價好高，冇錯，如果你賣得出，佢個佣金係會高咗，係嘛？但係問題你賣唔出啊嘛，係嘛？最後咁我咪拖好耐啊嘛， 寧願有佣金好過冇。 冇錯啦，咁所以咧，即係個 Freakonomics 其中嘅例子就講埋曬啲咁嘅嘢啫嘛。係啊，咁有咩深刻道理啊？係嘛？咁所以咧。大家呢即係唔係話叫你完全唔睇，但係呢你睇嘅時期呢你就當係一啲輕鬆有趣嘅睇，就唔好以為呢即係呢啲就叫經濟學。咁真正嘅經濟學當然啦，如果大家聽我講成咩七個禮拜嘅資本主義的秘密啊，咁你就知道咩係真正嘅經濟學啦，係咪？好啦，咁另外講一講呢就要都講下軍事上啊，即係喺軍事上講少少。軍事上呢其實嗰個就叫做軍備競賽啦，同埋叫恐怖的平衡嘅問題啦。其實呢喺博弈論入面呢其實呢個又係最慘嘅。就係你如果大家軍備競賽呢其實係真係都冇一個 equilibrium 㗎喎。我頭先要特別提出一點啊，其實 Nash equilibrium 呢個概念呢佢係喺某一啲嘅情況底下係會出現嘅，但係唔一定出現嘅。有某啲情況係冇 equilibrium 嘅。其實軍備競賽基本上都一樣嘅，係嘛？譬如美蘇軍備競賽，哇！我啲咩軍機多啲，坦克多啲，係嘛？最緊要就係啲核彈嗰啲洲際導彈多啲。咁但係問題咧，個個都想自己佔上風㗎嘛。咁但係問題，我增加軍備，對方就增加，因為佢唔增加咁咪蝕底咯。咁但係對方一增加嘅時期，你一定又要增加。咁但係到頭來咧，其實本來我哋有一支一百支。洲際導彈嘅，而家就變咗譬如六千支咁每度，其實嗰個軍勢有冇改變到啊？ 係冇嘅， 但係大家嗰個虛耗係點啊？ 多咗好多啦， 多咗好多啦。呢個咧就喺博弈論入面咧，其實係叫雙輸啊。我哋成日講叫 win win 啊嘛，但係呢啲一直叫做 lose lose， 係嘛？但係冇可避免嘅喎。吓、啊，就好惨嘅。咁当然喺呢个入面咧，仲有一个有趣嘅咧，就叫先发制人嗰个嘅袭击啦。 讲过 系啦 ，preemptive 叫 preemptive strike，preemptive 就叫先发制人，就系话我哋成日有一个讲法啊嘛，吓都话先下手为强。後下手遭殃咁樣係咪？咁講真呢，其實我好時都咁㗎，睇啲電影呢我覺得好可笑㗎。你知啦，吳宇森嗰啲最叻㗎啦，兩個人揸住支槍，你指住我指住你咁樣唔喐呀，咁樣樣嘥氣，我第一時間已經開咗槍啦，係咪？咁大家咁即係先下手為強㗎嘛，係咪？因為你但個關鍵就係你唔知對方係咪真係會開槍。咁但係個問題呢，你開咗槍嘅時期呢，就肯定對方唔能夠再開槍啦，係咪？起碼我保障咗我自己先啦。咁但係其實對方又會咁諗，因為你亦都咁講啊。你話你喺咁諗嘅過程入面呢，你亦都猜測到對方亦都會咁諗，所以佢一定會開槍先。 大家成 咁，既然佢會開槍先，咁梗係我應該開槍先啦，係咪？即係你諗下呢個咪就係 game theory 咯。所以其實一定一齊死嘅。所以電影入面出現嗰種情況咧，係唔會出現嘅，係唔會出現嘅，係嘛？咁所以咧，但係即係喺美蘇爭霸嘅過程入面咧，就出現呢一個咁嘅情況啦。就點樣我哋先可以先發制人呢？咁所以後嚟呢佢就簽咗一個呢叫非反導彈嘅條約，1972年嗰個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啦，就係話大家只能夠就係磨利把劍，就製造越多越多個矛，但係完全唔准製造個盾，係啦，只能夠有飛彈就冇個盾咁樣。咁其實佢正因呢叫玩佢個恐怖的平衡，因為呢大家都冇盾冇護甲，但係有把利劍，就算係邊個喐手先呢，我只要即係我有機會少少步呢，咁就會係玉石俱焚兩敗俱傷啦。咁呢個就係 game theory 一個最唔好㗎啦。但係好奇怪地呢，佢哋呢個咁樣嘅條約呢，其實到而家都 so far ok 啦。咁當然呢蘇聯都解體咗啦，係咪？但係呢個亦都係即係影響人類㗎，即係存亡呀，一個最重要嘅 game theory 嘅應用啦。 係 嘩，眨下眼原來咁又個半鐘頭啦。咁我哋要同大家講聲拜拜啦。OK， 拜拜。 由入主中原到覆亡，滿清王朝歷時296年，締造出中國歷史上其中一段輝煌時期。清朝12個皇帝稱得上英雄豪傑，就有清太祖努爾哈赤、皇太極、康熙、雍正和乾隆，史上罕見。蕭若元2014最新作品《蕭若元說愛新覺羅皇帝》，跳出一般歷史書框框，平心而論12位愛新覺羅皇帝的一生是非功過。迷米香港專享8折優惠，每本只售80元。